呢个虚空啊， 咁啊，我哋于彼时现呢个大自在身。 咁啊，印度话叫做摩斯首罗，中国话叫做大自在。咁啊，译名咧叫做大梵天啊，就系色界天嘅天顶呢个天王。咁啊，现在有一类众生。他欲想这个身是得到自得，他欲想这个身能够飞行虚空无障碍，那么菩萨就现大自在天身或者说法，那么说这个甚深禅定，这个得生此天令其成就。若有众生就爱恐鬼神救护国土，但我于彼时现天大将军身，以为说法令其成就。这一句经文呢，就是现天大将军身，就是四天王天啊。咁啊，各国有个大将军为统帅。咁啊，既然四天王天啦，咁啊，东方就叫做傲玉，南方就叫做坛帝啊。西方叫做善言，北方叫做善子，咁啊各国有500部嘅眷属啊，保护呢个世间嘅。咁啊若有众生，佢爱恐惧呢个鬼神，以共咧系救护呢个国土。所以话我啲比前啊，就现呢个天大将军身为佢说法。说这个皈依三宝，受持十愿，要护国爱民啊，才是可以得生这个大天大将军身，和令其成就。佢若有众生就爱宠世界，保护众生，我于彼时现四天王身，就以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同埋指一段经文，就系现啊四天王身。咁啊，四天王就系东方佢哋持国天王，佢掌呢个须弥山嘅宫殿啊，叫做黄金岛。咁啊，宫殿以金宝所成，咁啊统领乾闼婆同埋毗舍遮二众，保护东胜神州。咁啊，南方咧。就名为这个真相天王啊，就居住这个须弥山的南边，是白银岛。咁啊，宫殿就以白银而成啊，统领秋盆茶同埋辟荔多鬼，就保护南禅部洲。咁啊，西方叫做广目天王，就是居住这个须弥山的西边，就琉璃岛。咁啊，宫殿都系以琉璃宝所成，就统领毒龙同埋富山罗鬼啊，保护呢个西牛河州。咁啊，北方就叫做多闻天王，同埋居于呢个须弥山嘅北边嘅水晶岛。咁啊，宫殿以水晶所成，佢就统领啊夜叉同埋罗刹鬼。咁啊，保护个北区泸州。嗱，咁啊，四天王，咁啊，每一个天王咧就统领啊两部鬼众啊。咁啊，四天王一共统领8部鬼众啊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常常去朝山啊，咁啊，亦都咧入每一间丛林呢个天王殿咧，咁啊，左右每边咧两尊嘅天王啊。咁啊，共成四天王啦。咁你注意啊，佢只脚底下咧，每一只脚都踩住一只鬼噶，唔同样嘅。咁啊，四天王一共咧就踩住8只鬼。咁啊，就如现今所说啦，每一个天王啊，就系统领咧2部鬼众啦。同埋四天王咧，就一共啊统领系8部鬼众。咁啊，现在话若有众生。有类众生，他就爱统领这世界，以共是保护和东南西北 这个四大部洲的众生，所以我们于彼前就以这个四天王身为他说归于三宝，一共受持十善之法，咁啊令佢咧得以成就。嗱，咁啊四天王嘅身量就好高嘅喎，咁啊身高成一游轮，咁啊即使嗰啲天人都有半游重高啊。咁啊人间五十年啊，比天先至一昼夜，咁啊佢嘅寿命咧就有500岁。佢话若诸众生能爱憎天公，驱使鬼神。我以彼时现四天王国太子身，就以为说法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现四天王国太子身。嗱，咁啊，四天王各有91太子。咁啊，现在话若有众生，咁啊，佢喜欢生到呢个天宫，佢话爱生天宫。咁啊，佢责任咧就驱使嗰啲鬼神啊，管理嗰啲鬼神。所以观音菩萨话：我以彼时咧就现呢个四天王国太子身啦。咁啊，亦系为佢说归三宝，以共受持十善戒，咁啊令佢咧得以成就。咁啊，若有众生就拗为人王，咁我以彼时就现人王身。以为说法就令其成就。嗱，咁啊人王咧有两种嘅，咁啊一种叫做畜生王啊，就系、是、世间上国土就好多，当然每一个国土有个国王啊，咁啊国土多，国王亦都多，多数好似乜咧，我哋拿一扎粟米啊，咁你顺手将佢一扎，咁啊散开满地都系啦，咁你一睇啦，当然咪好多啦。咁啊，世间啲王多到亦复如是啊，咁啊佢就畜生王。咁啊，第二咧就系转轮圣王，佢以十善嚟嘅化世啊，所以叫做圣王。咁啊，如果系金轮王统领四大部洲，咁啊若是话银轮王咧，就统领东南西三洲啊，就除咗呢个北俱卢洲。咁啊，若是话铜轮王就系统领西南二州啊，就系除咗呢个东正神州，以共系北俱卢州。咁啊，若是话铁轮王就即系统领南禅部州啊，就除咗东西北呢三个州。咁啊，凡系为转轮王，佢就具足有7宝啊，所谓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主象宝。将军宝、如意宝和玉女宝，咁啊亦都说明有4种福是自然而有的，就是自然长寿，是自然咧冇病，是自然咧大富，是自然端正。呢个啲转轮圣王咧，佢所得嘅福，咁啊现在嘅若果有一类众生。他喜欢做个人王，或者普通的畜生王，或者做这个金轮王，或者铜轮王，或者铁轮王，或者是银轮王啊。他说我于彼时就现人王身，为其说法，和说三归依，或者呢和他说这个上品十善，亦都教他爱护这个子民。他说令其成就这个人王身，但若诸众生就爱子俗性，世间趋扬，我以彼前的现长者身而为说法，就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菩萨现个长者身，咁啊长者一定要具足10种嘅德性啊。嗱，第一就系圣贵，所谓三王之后啊。是5世之裔，那第二就是位高啊，即是他的官位好高，所谓出将是入将。第三呢是大夫，他的宝藏呢是无量啊。第四就是威猛，所谓不足的言言。第五就是自心啊， 佢能夠達古就通心。第六就係練其所謂老食嘅練達。第七咧就是、行正啊，佢個行為端正，冇瑕疵啦，唔會俾人對佢批評。第八就係禮直，所謂象和嘅夏目，謙敬隱揚。第九咧就係、是、象敬啊，就係、是、為呢個國王之所尊敬。第十就係、是、夏歸，就係、是、為大眾咧之所歸仰。咁啊，現在有一類眾生，佢話弱諸眾生，佢就愛與俗性啊，與同世間咧對佢咧係非揚，即係話佢為長者啦。佢話我於彼時就現長者身啊，為佢説呢個薄於世眾，親親人民，不令其成就。佢若有眾生就愛談名言。清净自居，我啲比前居自身，以为之法就令其成就。此就系观音菩萨言居自身，佢话若有众生，就爱谈就名言啊。咁啊，呢个名言咧就属呢个微雅之言，所谓正典言章、周身雅告之类。咁啊，佢虽然系有学问啊。但系佢就唔喜欢咧做官噶，佢话清净自居啊，佢就喜欢信佛，喜欢咧系修行，佢清心寡欲，节己修身，但系佢又唔中意出家喎，佢就做一个居士身啦。所以观音菩萨话：我以彼时就现一个居士身啊。为他说法，要他归三宝，就是以戒十善啊，令他成就呢个清净的居士身。不若有众生就爱自国土，否断方一就我彼时，现在观身就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咁啊，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言呢个在观身，我若有众生。不必爱自国土，佢喜欢咧，咁啊治理呢国土，咁啊即系法官人啊，咁啊喜欢做官咧，佢就否断就方一啊，佢喺呢个方一之中，即系或者乡间，或者一市，或者一省啊，咁啊佢有权力咧嚟到否释判断啊，谁是谁非噶，咁啊佢就否断就方一。他说我的比前就是现这个宰官身啊，那么为他说这个戒法，那么教他怎样呢，是勤敬爱民啊，那么令他得到成就。他若有众生就爱知数术，节位自居，我的比前就现婆罗门身就以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此一段经文呢就是现婆罗门身。咁啊，若有众生，我假如有一类咁嘅众生，佢就爱于就数术啊，佢喜欢咁啊研究呢个天文地理、阴阳算术、医卜星象啊、符水咒之类，佢就爱于数术，一节为自居，例如炼仙修山。饮下餐务之流，咁啊佢就节为自居。咁啊，我于彼时，咁啊观音菩萨就于彼之前嚟现婆罗门身。咁啊，中国话佢就净锐啊，佢自己执着，佢就系从呢个凡天而生嘅。咁啊，亦名佢就凡智，咁啊佢即从呢个凡天而生啦。咁啊，佢个志向日后咧都系升翻到呢个凡天。咁啊，佢亦明嘅就凡之，就以为之法，令佢得以成就。不若有男子就好学出家，舍诸戒律，就我于彼时，现比丘身就以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此一段经文就系现比丘身个若有男子，佢就好学，即系喜欢咧研究佛学啊。咁啊，佢亦都咧。发心咧系出家，佢话好学出家， 嗰只田豬嘅戒律，咁啊，既然出家就屬於男子啊，咁啊，當然佢就要受呢個罪足，即係比丘戒啦。咁啊，佢受咗比丘戒，當然就要持呢個比丘戒法啦。個話田豬嘅戒律，咁啊，觀音菩薩就依比人之前，佢話我依比前啊，就依比丘身。佢而為之法，為佢設呢個戒意定位，三無漏行啊，令佢得到成就呢個成貓身。不若有女人就好學出家，不持之禁戒，我於彼時現比丘尼身，就以為之法啊，令其成就。咁呢一段咧就係現比丘尼身嘅經文，嗰個若有女人，即係一般嘅女子。咁佢又好學研究佛法啦，咁對於佛法有所明了，佢就發心出家，佢話好學出家。咁女子出家就要受呢個比丘尼戒啊，咁受完比丘尼戒之後，當然佢就要持戒啦，佢話持諸就禁戒。咁我比前，咁觀音菩薩於比人之前啊，就現比丘尼身而為之法。為他說呢戒定為學，教他識而貪親之，咁日後呢同證啊阿羅漢果，就令其成就。不若有男子得具持五戒，我於彼時現優婆塞身，即以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咁此一段經文呢就係現呢個優婆塞身。咁若有男子咁有一類個男眾啊，但係佢又唔中意出家喎，可惜佢亦都有善根，佢亦都發心學佛啊，唔單話登三寶，佢亦都拗持五戒。咁個好喜歡咧持呢個五戒法，嗱五戒就係唔殺生、唔偷盜、唔邪淫、唔妄語、唔飲酒。咁啊持此個五戒啊，佢就得到呢個人生。咁啊，若然唔持五戒咧，就失咗呢個人道之恩啊！咁啊，日後亦都失咗呢個人道之身啦。咁啊，若是佢不殺生，咁啊，得到呢個長壽報啊！若是話真修慈悲不殺，此人個入火不燒，入水不漂，毒不能害啊，刀不能傷。若是話佢持呢個不偷盜戒，屬於呢個大富之恩啊！若是持呢個不邪淫戒，得到呢個精良嘅建築；若是佢持呢個不妄語戒，咁啊凡有所說，就人皆信受；若是佢持呢個不飲酒戒，就唔會墮於呢個愚痴，生大智慧。所以現在若有男子，佢喜歡持呢個五種戒法。觀音菩薩就話：佢話我於彼人之前就現呢個優婆塞身啊！同埋印度話佢哋優婆塞，中國話佢哋近是男，就係佢近於佛而侍奉佛嘅男眾啊！咁就叫做近是男，即以為施法，令佢咧就得以成就。咁啊，若有女子十五戒自居，就我於彼前。就現優婆夷身，就以為施法，令其成就。咁現在呢所講嘅係女子。咁有一類女子，佢又唔出家，但佢亦都有善根，而又喜歡學佛啊。所以個三皈依之後，佢真是咧就受五戒，就如剛才所講嘅五戒，佢就以呢個五戒自居，咪即係受持五戒啦。咁如果你單係皈依三寶，五戒完全冇受嘅，咁就叫做無分啊，即係與呢個五戒咧一啲緣分都冇，未曾受過五戒。若是話皈三寶之後呢個五戒之中，佢受一條或者兩條咧，就名為嘅就小分啦。啊，若是佢五戒之中受咗三條或者四條，咁就叫做多份啦。咁啊，若是话五戒都受持，就名为叫做满份嘅优婆塞，或者叫做满份嘅优婆夷。 咁現在有一類女子，佢五戒自居，喜歡受持五戒，所以觀音菩薩話：我依彼前啊，就現優婆夷身。咁啊，中國話佢哋近侍女啊，就係、是、女子發心學佛啊，以親近佛，咁啊，佢哋近侍女，咁啊，為其説法啊，令佢得到成就。咁啊，若有女人能內淨立身，以修得家國，我依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。命苦大姑之以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佢若有女人，即系有一类咧个女子，佢内证就立身，就话佢在内，佢自己咧有好好嘅修养，有好好嘅德性啊，所谓修身呢一方面嘅功夫咧做得好好，咁啊叫做内证咧。就落身，佢已修就家国啦，咁啊先就系修身，咁啊然后进一步咧就已修家国啊，所谓第家已步立国。佢话我依彼前，咁啊观音菩萨话，佢话我在彼人之前咧就现呢个女主身，同或者现呢个皇后身。及國夫人啊，咁啊，國夫人就係諸侯之婦，呢、這個命婦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大夫之婦。嗱，咁啊，大家呢個家字啊，就讀一個夫字，即大夫。咁呢個就大夫咧，就即是啊，有學問又有道德嘅修養，佢可以為呢個女主，為呢個國夫人啊。为呢个命苦之师嚟到教导佢哋，佢哋而为切法咧，为佢说呢个五戒十善三重四德，就令佢得到咧系成就。佢若有众生就不坏男根，我于彼时就现同男身而为切法，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现呢个同男身啊。佢話若有眾生，有一類嘅眾生咧，佢就不為呢個男根啊，若呢個男子嚟講嘅，就係、是、佢喜歡做一個獨立者，咁啊唔喜歡啊有呢個男女欲事，等於話佢中意修呢個梵行啊，所以佢就不為呢個男根，就話我於彼時就現呢個同男根啊。就為佢説法，咁啊所説嘅咧就係、是、讚歎呢個梵行嗰種嘅清淨啊，就係毀呢個淫欲嘅過患，令佢成就呢個同男身。咁啊，若有嘅處女外傲處身，就不求心報啊，我於彼時就現同女身，即以為説法，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就係、是、現。同女身個若有處女，即係有一類咧個女子，佢就愛咬就處身啊，佢愛咬呢個處女身。咁啊，既然喜歡呢個處女身，所以佢對於呢個結婚男女欲事咧，佢就認真係好薄啊，所以個不求心報啊。佢話我於彼時就現呢個同女身。就以為説法，亦係讚歎呢梵行之功德，以奉毀呢個淫欲嘅過患心啊！咁啊，令佢因現，就係、是、因呢個清淨梵行而厭惡呢個淫欲之過患，咁啊，令佢得到成就呢個處女身。佢若有諸天，就拗出天輪。我現天身嘅而為説法，令其成就。佢若有諸龍，就拗出龍鱗；我現龍身嘅而為説法，令其成就。佢若有若他拗到本輪，我於彼時現若他身嘅而為説法，令其成就。佢若田他婆拗脱其律，我於彼時現。天下婆身就以為説法令其成就， 第二阿修罗拗脱其轮，我的比前现阿修罗身的二为法，令其成就。第二紧罗罗拗脱其轮，我比前现紧罗罗身二为之法，令其成就。第二摩夫罗的拗脱其轮，我于比前现摩夫罗蛇身二为之法，令其成就。第二诸众身拗人的修人，我以人身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第二诸非形有形无形有想无想，拗道其轮，我于比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大段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现六凡法界嘅第二科，名为即系成就现嚟啊，就系、是、此一类众生。咁啊，觉得佢自己本身咧所受呢个业报啊，系影身痛苦，所以佢生起一种厌离之心啊，想离开佢哋自己本来，但唔知得点样呢个厌离之法啊，等于话唔知得收咩嘅行，然后先至可以厌离佢自己嘅本来。所以觀音菩薩就大慈悲，咁啊現呢個同論心啊，就教佢修行，令佢得以成就咧，係現離佢自己嘅本類。不若有諸天，就拗出天輪，我現天身嘅二為之法，令其成就。此就係觀音菩薩啊，現呢個天身。嗱，不若有就諸天，同埋三界。共有二十八天啊，咁就名为叫做诸天，拗出天轮，咁啊即系佢喜欢咧超出呢个天嘅身份，或者佢想生得人，或者求呢个出世解脱，总之咧佢就唔想啊再做呢个诸天啦。咁啊点解啊佢宁愿生人？亦都唔想做呢个诸天咧，就因为佛啊出世都系在于呢个人间，亦都系在呢个人道之中成佛而说法啦。只有呢个人道先至能够出家，因为天道就不能出家，所以佢哋厌弃呢个天真。咁啊，第六。想就得到呢个人生啊，咁啊亲近佛能法就修行正果，咁啊原则佢点解啊？佢要厌离呢个天身咧，就因为呢个天福啊有尽时，咁啊等到呢个天福尽啦，就有呢个五种须相而，咁啊呢个五种须相咧。就藏经里面咧，就有三处地方说法系唔同嘅。嗱，再列藏经，佢话第一，佢头上所戴嘅花冠，咁啊就会枯萎；第二，佢呢个腋下就会出汗；第三，佢啲衣裳咧会垢腐；第四，佢呢个身体系臭味；第五咧。就唔喜欢坐翻佢自己呢个天座，咁啊坐呢个大智度论咧，就讲佢第一，佢所戴嘅花冠已经咧系残毁啦；第二就系腋下出汗啦；嗱，第三咧，佢平时个天福未尽，佢哋有冇嗰啲乌蝇咧嚟到嬲佢噶喎？嗱，等到个天福尽啦，就有好多嗰啲乌蝇咧。咁啊，集响佢全身去嬲佢嘅。咁啊，第四，他天来坐本座。咁啊，第五咧就不喜欢佢自己呢个本座。嗱，坐呢个居舍论讲咧，嗱，第一就系衣裳冇香啊，第二就系身光不灭，第三就系沐浴之后咧，嗰啲水啊会沾住佢呢个身体。第四，佢个本性咧，佢系柔和，佢就变成乜系娇慈啊。咁啊，第五咧，佢两只眼咧，腾腾咁样反来反去啊，腾腾咁啊喐动。 那咁啊，无论呢三种经任何一种，咁五须上缘啊，咁啊就知道呢个天福已经咧响着。咁啊，天福上就系堕落啊，所以因此佢厌离呢个天身，欲想得到人身，所以观音菩萨就现身，就为佢说呢个五戒啊。咁啊，五戒就为得呢个人道之恩咧。啊，不过或者佢唔喜欢做天人，但系佢又中意求呢个出世解脱梦。咁啊，起码证阿罗汉果啦。咁啊，观音菩萨现身咧，就为佢说啦出世嘅三十七道品，或者咧系三三昧，或者咧四轮誓愿啊，六波罗蜜等，咁啊令佢得到成就出世嘅心愿。佢若有诸龙，就拗出龙鳞啊！我现龙身，即如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属于现龙身。咁啊，龙就系有蛇龙，有象龙啊，就有马龙，就有呢个鱼龙。咁啊，说明龙有好多种啦。佢话若有诸龙啊，有种种唔同嘅龙，佢就拗出嘅龙鳞。佢就喜欢咧，咁啊出嚟啊呢一个龙嘅种类，点解咧？咁啊因为龙啊，咁啊亦都有好多痛苦噶。嗱，例如呢个业沙嘅消身，大鹏金跳鸟吞食嗰啲有翼蜈蚣啊，钻入佢个脑嘅地方，食佢嗰个脑。以共弹弓咧，能够摧坏佢个弓箭啊！以共失医失保，咁啊亦都有种种嘅痛苦，所以佢就唔中意啊做龙咯。嗱，咁啊龙点解会作为一个龙咧？就是、有四种因缘，佢就堕落做龙啊！第一，佢就喜欢做狮，但佢就唔持戒喎。嗱，咁啊做狮。就有福，所以龙个福报就好大，但系个修行唔持戒，所以堕落做龙。咁啊，第二佢就喜欢讲嗰啲说话咧，都系单单打打咁嚟到轻伤别人。嗱，第三佢就自大共高啊。第四就系多嗔恨心，有呢四种因缘咧，就堕落做呢个龙身。嗱，咁啊，做龙咧有五种事情咧，可以打回呢个蛇形啊，即系变翻一条蛇，就系话出世嘅时候，同埋佢发嗔恨嘅时候，佢瞓着觉嘅时候，佢交合嘅时候啊，同埋佢死嘅时候咧，佢就唔系龙身啊，就变回一个蛇身。嗱，咁啊，我哋综合做龙。都唔系话几好嘅，所以佢自己亦都厌恶呢个龙身啊。所以观音菩萨就话：佢话我厌呢个龙身，就以为说法啦，为佢摄呢个慈悲，咁啊对付佢嗰啲嗔恨啦。嗱，咁啊为佢摄呢个忍辱啊，咁啊就教佢啦，唔好自高自大。教他说这个爱语，教他说这个有意思的说话，和这个谦恭尊敬，令他得到成就，脱离这个龙身。他说若有地若他是拗道本轮，他说我于彼时地见若他身，以为说法，就令其成就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他言若他身，佢话若有若他，咁亦名佢哋夜叉，咁啊中国话佢哋勇健啊，咁啊亦名佢哋智疾鬼，就话佢行起嚟咧好快啊，咁啊快到咩程度咧？咁啊经常讲，佢话有一个人或者系四个人啊，咁啊四个人在呢个东南西北。每人咧响一个方向，咁啊向住外边咧同时发现，但系其中又有一个人咧，佢一手 能够将发出去啊四个方向呢四支箭咧一手咧就执晒接住，咁啊当然呢个人嘅身手咧好敏捷，因为佢个方向唔同啊嘛，咁啊四方四个人同时发箭咧，佢个人能够同时执晒四方发出个箭，咁啊呢个人应该好敏捷，但系呢个弱差鬼咧比呢个人咧都唔要敏捷。咁啊，所以叫佢做劫疾鬼。咁啊，点解佢会堕落做呢弱差嘅劫疾鬼咧？就系、是、佢过去修禅定之时，佢就持戒啊，佢喜欢杀生食肉，所以堕于鬼类。但系由于佢亦都系一个修禅定嘅人啊，所以有呢个劫疾嘅神通。咁啊，佢隻眼好似個電光，個啲牙好似都利劍啊，個口咧紅紅啊，好似個血盆，係極為恐怖嘅。咁啊，所以佢自己亦都唔中意啊，所以佢就拗到本能啊，佢喜歡咧，咁啊離開佢自己呢個本類。所以觀音菩薩話：我於彼時就現呢個弱叉身，就為佢説法啦，所説嘅。就是慈悲，咁啊教佢爱护众生啊，系戒食酒肉，咁啊令其成就得以脱离呢个弱叉身。不若他婆拗出麒麟，就我于彼前现全塔婆身，就以为说法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说明观世音菩萨咧，就系现呢个全塔。婆身，嗰个若全他婆，咁啊中国话就叫做沉香啊。咁点解叫做沉香咧？就系三十三天呢个天帝式呢个咒诅恶嘅神。咁啊有阵时天帝式啊，佢想闻呢个音乐啊，佢需要揾人咒恶之时，咁啊佢就焚香啊。咁啊一焚香咧。咁啊！呢個全塔婆聞到嗰啲香咧，佢就會到啊！咁啊！呢個天帝色所住嘅地方，就用呢個天帝色啊，就呢個世間嘅音樂，所以叫做沉香。咁啊！呢個全塔婆，由於佢善於奏音樂啊，佢若是奏起音樂之時，嗰種嘅動聽法啊！都好难以形容啊！点解咧？佢一奏起音乐之时，嗰啲大地嘅草木听到啊，都要摇摇摆摆啊，咁啊好似跳舞咁嘅。啊，咁啊，迦摄尊者在佛嘅弟子中，佢系苦行头陀第一啊。咁啊，佢听到呢个全塔婆奏呢个世俗音乐之时咧，佢都会踊跃起舞噶。啊，咁啊，説明佢奏音樂咧，就認真係一流，係奏得本事。咁啊，現在話有一類嘅全塔婆，佢就拗脱麒麟啦，佢唔喜歡咧佢自己本類，所以觀音菩薩就話：我以前啊係現呢個全塔婆身，就以為説法為佢説呢個孝敬，以同呢個謙讓之法啦。令其成就，咁啊厌离呢个全塔婆身。我话阿修罗就拗脱麒麟啦，咁话我于彼时现阿修罗身，以为说法就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观音菩萨现阿修罗身。咁啊，印度话叫做阿修罗，中国话叫做飞天啊，佢就有天嘅福。但系冇天人嘅德性啊，就系、是、佢喜欢打斗，咁啊喜欢咧系撩事斗非，咁啊亦都咧系好胜啊，所以现在呢个人间之中咧，咁啊亦有呢个人道嘅修罗，例如某一个人，佢专门咧喜欢咁啊搞事搞非，全无呢个人嘅德性啊，亦都与共咧。是好胜之一类，咁啊呢就叫做人道之中咧个阿修罗，嗱咁啊畜类亦有阿修罗啊， 咁如果嗰啲畜类咧喜欢打斗，咁亦都系属于呢个阿修罗。咁现在话，如果有一类呢、这个阿修罗身，佢就咬脱麒麟咧，佢喜欢咧摆脱佢自己呢个阿修罗呢一类。咁啊，观音菩萨话：我于彼时就以阿修罗身啊，就以为师法，就系教佢呢个柔和忍让啊，恭敬谦卑，先至可以免离此一类啊。佢话令其成就。嗰个若紧罗罗就拗脱麒麟。我于彼前现紧罗罗身，就以为说法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现紧罗罗身。咁啊，中国话就叫做疑神啊。咁啊，点解佢叫做疑神呢？就系佢呢个身体就好似个人，但系佢头顶上啊，佢个尖尖个地方，即系头顶当中咧，佢就特别生咗一只角。咁啊，凸出嚟，咁啊，人哋睇上去咧，咁啊，如果你话佢系人，但系佢就多咗头顶一只角。咁啊，如果你话佢唔系人咧，一但佢偏偏就系个人身，所以令人哋见到佢咧，生一种个怀疑啊，唔知点样决定佢嘅身份，所以名为佢就疑神。咁啊，似个紧罗罗啊。咁啊，系呢个天帝色咧，就呢个佛法嘅恶神啊，等于天帝色有阵时中意听呢个佛法嘅音乐咧，咁啊，佢就可以奏出种种佛法嘅音乐。咁啊，由于佢生前，咁啊，佢对于呢个三宝啊，实得实能，生起呢个疑惑。唔会决定信啊，所以堕于呢个紧罗罗身，名为叫做疑神。咁啊，现在话有一类紧罗罗嘅疑神啊，佢就喜欢离开脱离佢自己本类，所以观音菩萨话：我于彼时就现呢个紧罗罗身啊，就为其说法。教佢敬信三宝，对三宝实得实能啊，唔好生嘅疑惑，咁就令其成就。咁啊，若摩夫罗强就拗脱麒麟啦，更我于彼时就现摩夫罗强身，以为说法就令其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现呢个摩夫罗强身。咁中国话咧叫做大福行啊，即系带住个肚嚟到行路嘅系乜咧？就系、是、一条大蟒蛇啊！嗱，咁啊嗰啲蛇咧就当然系带住个肚啊嚟到咁啊走路噶啦，所以叫做大福行。咁啊，佢点解要堕落做蛇咧？由于个嗔恨心啊系特别重，所以堕落于呢个蛇类。但系由于佢生前亦都系修善啊，所以感到有神通，就能够变成呢个人形。若是佢发心响佛前闻法啦，亦都有机会咧可以得到悟道。所以话若摩夫罗毗呢条大蟒蛇啊，佢咬脱麒麟，佢喜欢咧脱离佢自己个本类。所以观音菩萨话：我于彼前啊，就现呢个摩夫罗伽身，就以为说法啦。咁啊，为佢说呢个慈悲，要忍辱，要柔和，同埋呢个爱语啊，就千万唔好咧，再有呢个嗔恨心，就可以咧远离此一类，佢话令其成就。